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0回。前两年为着往来行走方便，林轩在谢夫人跟前过了名录，拜她为义母，因此他以弟弟的身份送谢之真出嫁也是名正言顺。谢之真含笑点头，使青梅端来温热的吃食给他，自己却不敢用，生怕这一日忙乱不便更衣。临出门前，他踩着厚厚的红毡前往正院拜别父母。谢涛早就从谢之芳嘴里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眼见着养女穿着嫁衣即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嫁与那逆子，而逆子改名换姓，舍了谢家竟与入赘周家无异，不由气得鼻歪眼斜，涕泪横流，颤声道： 真娘，你一向懂规矩十分寸，这回怎么也跟着他胡闹啊？便是真要行那寡廉鲜耻之事，也可与我明说，换你嫁进谢家。 怎么明说？你这样糊涂，到时候自有一万句羞辱嫌弃姐姐的话等着，何苦来哉？ 谢之灵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，打扮得如同观音座前的童女，眉目间却满是不逊。 木已成舟，姐姐大喜的日子您就少说两句吧，若是惹得她不痛快，大家都别想好。 谢涛被幼女噎得说不上来话，谢之真也并未如他所愿露出羞愧神色，而是端肃着一张美艳的脸，倒身下拜，恭恭敬敬朝他行了三个大礼。谢夫人早就迎上去，亲自搀扶起他，母女二人倒有许多真情流露，手牵着手说了好一会儿话。眼看谢之真眼圈红红，像是要哭，谢夫人连忙安慰道： 哎呦，大喜的日子可不能掉眼泪，左右嫁在长安，离家也近，这往后隔三差五回来看看，一伙小住几日都是使得的。 40将至，他低着头盖上红彤彤的盖头，趴伏在林轩背上。门口爆竹炸裂，烟雾腾空，丫鬟们成群结队地跟随在后，少年步履稳健，一步步背着他走向另外一段人生。感觉到背上柔软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林轩沉默片刻，微微侧过头去，借着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响低声问他： 姐姐，你没事吧？ 谢之芳回来以后简直采用了12个时辰严防死守的策略，林轩过来探他时，但凡多说两句话，那人便瞪他瞪得跟乌眼鸡似的，因此一直没有机会深聊。 我 临到眼前，谢之真的内心紧张达到顶峰，颤抖着手搂紧林轩的脖子，说不出来话。他向来是规行矩步的人，虽是答应了弟弟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嫁给了他，可还是超出了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。他害怕地想要逃走，又靠着疼爱谢之芳的心强行稳住阵脚，厚重的婚服下渐渐渗出层层冷汗，连呼吸都有些不畅了。似是感受到他的惊惶不安，林轩慢下脚步，忽然又提起一桩事： 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去年我去辽东探他，见他率领数百兵丁闯入刀光剑眼之中，浑身浴血，杀人如麻，那模样简直就像地狱爬出来的修罗，没有一丁点正常人的样子。 他想起当时的情形依然心有余悸，顿了顿方才往下说道： 从战场回来的时候，他身中数箭，半年过的血痂和李一沾在一起撕都撕不下来，我瞧着军医为他拔掉箭簇，往血淋淋的伤口上浇烧酒，他竟像不知道痛似的，双目中带着森人的杀气，手中紧紧握着宝剑， 似乎还没有从无间地狱中抽身，直到听见我提起你的近况，他的眼珠子才转了转，透出几分火气。姐姐，你我都知道谢之芳就是个混蛋，是没有三纲五常观念的疯子，是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倔种，他性子执拗，豁出性命也要搏出一个有你的前程，同样的也只有你才能降得住他。 林轩硬起心肠劝他，抬眼看见站在不远处抓耳挠腮的谢之芳，深吸一口气， 如果没有你的管束，他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说不定成为浮尸百万的枭雄，也有可能流落街头，日日借酒消愁，更甚者连活都活不下去，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下场。我知道姐姐心里苦，可说得难听一些，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你总觉得不嫁给他是为了他好，可你终究不是他，不能代替他做决定，再说你不拉他一把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成魔吗？ 说出分量颇重的这几句话，林轩内心的愧疚无以复加，明知不对，明知不应该，却还是做了谢之芳的帮凶，狠心将谢之真送到他怀里。谢之真安安静静地听完，轻轻哽咽了两声，柔声问 阿轩，看见他娶我你心里不难过吗？ 他知道林轩心里的秘密，当时还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头，不要误了弟弟的前程，没成想造化弄人，到最后耽误了弟弟的人竟是他自己。林轩笑着摇了摇头， 说实话，若是今天他娶的是旁的女子，我肯定会有些不舒服，可姐姐与别人不同。 他在门这边耽搁得太久，谢之芳气恼得很了，不顾新郎官的体面，冲他瞪眼抹脖子，眼看着就要罔顾规矩冲进来抢人。林轩故意停下脚步，定定地看着自小一同长大的好友，看着那个悄悄藏在心里的人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他并不后悔。他是个懦弱的人，没有勇气像谢之芳一样公然与世俗相对抗，也不敢抛弃名姓，舍去家人，为了一个未知的答案而奋不顾身。他更加没有勇气面对谢之芳得知真相后嫌恶的表情和闪躲的态度。谢之真这几年的故意抗拒和冷淡，他一一看在眼里，随便哪一样套在谢之芳身上，都足以令他万念俱灰，生不如死。他羡慕谢之芳的肆意妄为，也因对方得偿所愿而感到由衷的喜悦。 姐姐冰雪聪明，心地善良，明堂配你是高攀了，我只是替你委屈。 林轩唇角勾出一抹笑容，眸色温柔而又哀伤。 可我在姐姐面前发过誓，我将拼尽全力保护她，竭尽所能帮她得到她想要的一切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姐姐。 说到这儿，他又低声向谢之真道歉。 姐姐，对不住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 两个人在这一刻达成了默契的约定，谢之真紧了紧手臂，附在他耳侧轻声许诺， 阿轩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 说定了这些，林轩这才背着他走出去，小心地将他放进宽敞的花轿里。这场婚礼的每一个环节无不经过谢之芳的亲自设计，力求尽善尽美，毫无瑕疵。就连这花轿，听说都是请能工巧匠精心打造了两年方得，壁上贴满了金箔花朵，四角缀着十余串鸽子蛋大小的夜明珠，顶上站着一只足金铸就的凤凰，双目镶嵌着璀璨的红宝石，栩栩如生，振翅欲飞，极尽奢靡隆重。丫鬟们将嵌满珍珠玉石的双耳宝瓶递过来， 谢志珍稳稳抱住，还不等冰相吆喝起轿，便看见一双男子的靴子迈了进来。谢志芳掀起轿帘，低头钻进去，迟迟地看着眼前盛装打扮的女子，犹如做梦一般轻声问道： 姐姐，是你吗？ 谢志珍愣了愣，听出他这是怕有人李代桃僵，特意过来确认他的身份，一时间不知该哭还是该笑，柔声答道： 阿汤，是我。 谢志芳大大松了一口气，又凑近一步轻轻抱了抱他，在他裙子里上下摸索了一遍，似乎是在翻找什么，不慎被他握住绣鞋，谢志珍害羞地往回缩了缩，疑惑道： 你在找什么？ 没有摸到匕首剪刀之类的利器，谢志芳又松一口气，不放心地隔着盖头摸了摸他繁复的发髻，自言自语道： 姐姐没有带簪子吧？我特意交代工匠们将宝冠连在一处，做得结实些，应当不会扎手吧？ 谢志珍这才明白，他这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生怕自己想不开，在轿子里寻了短见。他心里又酸又涩，无奈地握住他的手紧了紧。 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撇下你一个人了。 谢志芳得了这一句，方才把心落回肚子里，拉开旁边的暗格，将一个精巧的食盒塞到他手里。 姐姐没用早膳吧？先吃些点心垫垫肚子，等拜过天地，我使人早些送你去正房休息。 见谢之真有些犹豫，他笑道： 咱们可不兴了许多规矩，将军府我说了算。 顿了顿，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： 我的事姐姐说了算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